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四章，上文我哋讲到九叔同文才呢，就约咗任老爷去云来客栈饮茶，啱啱就倾紧食斋嘅问题。任老爷就问九叔啦： 咁要食乜嘢斋先至啱嘅呢？ 文才一时之间就醒唔起，数下手指就喺度吟吟沉沉啦。 常常清斋、子子教斋、明真斋、动神斋。 然之后谂起九叔就问： 九， 到底你系师傅定系我系师傅啊？ 学无无先后，达者为先啊嘛。 嘿， 可头壳又中乜嘢咧？个靓女啊，婷婷啊，望住，咧咁啊笑咗一声，然之后又望咗任老爷诈娇啦。 爹啊！ 任老爷就讲： 唉，好啦好啦，你鍾意去街度买嘢就去好囉。 多谢爹。 任老爷实在有啲不胜其烦，无可奈何咁就讲： 唉，好啦好啦，你鍾意去街度买嘢咁就去啦去啦。 多谢爹。 婷婷高兴到一跳就起身，一拧转头就行出去啦。到楼梯口有意无意呢，就同文才笑咗笑。 哇，呢嘢紧要啦。 文才就好似触电咁，嗖一声又企咗起身。九叔就冇怀疑啦，仲以为佢开始醒悟，开始有礼貌式企喺自己身后边啦，就岌岌头。 咁先至系啊嘛，师傅坐喺度讲嘢，徒弟就要企喺后边学嘢啊嘛。 吓，师傅。 九叔个摆摆手，转过头啊，同任老爷讲啦： 喜官出土，难免就要惊天动地，咁就要向天地水官借罪，食三元斋就啱啦。 任老爷岌岌头，文才又嗌啦： 师傅。 九叔拧转头喝喝佢： 听好啦。 然之后就转过嚟同任老爷讲： 祭品方面呢，依照一般就可以啦，但千祈要记住唔好用黄牙豆。 好、点解呢？ 文才又嗌啦： 师傅。 九叔又掘咗文才眼啦：记住啦。 又转向任老爷讲啦： 黄牙豆个样呢，就有啲似如意咁样，所以又叫如意菜。咁丧葬啊、殡葬呢啲事呢，讲到底都唔系啲咩好吉利嘅好事嚟嘅。 任老爷连忙就点头啦。呢、这个时候文才又嗌咯： 师傅。 九叔就唔耐烦咁望转头啦： 你要食嘢就嗌，嗌咩啫？ 吓，唔系啊，我系想去通知阿周生，叫佢都准备下嘛，帮手。 九叔个拧拧头： 大把时间，急乜嘢啫？ 师傅，你有所不知、啊。 文才只眼又望去楼梯嗰度， 九叔就讲：秋生平时要听，秋生平时要帮个姑姐睇铺嘅，你唔可以搞住佢啦，俾心机学嘢先啱噶嘛。 系师傅。 宝香斋咧就系秋生阿姑嗰间铺啦，咁系卖咩嘅呢？是一间专门卖胭脂水粉、化妆用品的店嚟嘅，喺个镇里边亦都系好有名嘅，仲要系洋货添。咁秋生嘅姑姐就全凭呢间店咧，将秋生养大。秋生自细咧就父母双亡，一切都系靠姑姐去养大佢。咁虽然唔中意睇呢种铺，但亦都无可奈何。咁喺呢个时候，呢条友就企喺张凳上边，攞住个鸡毛扫喺度扫紧门前面嘅招牌啦，而阿姑姐呢就坐喺门边，一边就用扇同一个女仔喺度扇面。扇面呢 即是夹面毛咁解啦。咁喺呢个时候，有个靓妹仔喺招牌下面经过，停咗停，望咗望，就系唔敢行间店里面。呢一种少女呢，秋生系见惯不怪，将个鸡毛扫往下一兜，啱啱就扫喺少女嘅颈背后。少女一惊，拧转头一睇啦，哇，成面都系雀斑，个样都够晒得人惊。秋生吓一跳啦，好在就冇喺凳度捞落嚟，连随就问：吓点啊？想买啲咩咁啊？少女就望住佢，怕怕丑丑咁。秋生扑一声跳落嚟，攞住张凳就行翻柜面，一面笑容咁讲啦：唉，我呢个卖女人嘢嘅男人都唔怕丑啊！你呢啲大姑买女人嘢，仲怕咩丑啫？讲啦，买咩啊？个女仔大胆起身讲啦： 公粉 要几多啊？ 三斤。 哇，三斤攞嚟扇灰咩？姑姐旁边听到，即刻就闹鬼佢啦： 秋生，卖嘢就卖嘢啦，点同客人讲嘢嘅？ 哦，知啦。秋生啊，拗拗头，伸手入个柜台里边，将一盒一盒嘅公粉就攞出嚟，摆喺个少女嘅面前呢。呢个时候，另一个着住花布衫嘅女仔又探个头入嚟睇咯噃。 嗯，有冇胭脂啊？ 茶面定系茶嘴唇啊？ 哦，有分别噶？ 咁啊，梗系有啦。秋生攞咗个胭脂盒打开，用啲棉球整咗少少。轻轻咁就印喺呢个花布少女嘅面上边。嗱，茶面珠灯呢就用呢、这个。 咁嘴呢？ 秋生就再攞咗一盒胭脂纸出嚟，拿起咗一张。嚟，擘大口啊！呢、这个花布少女又几听话，擘大个口。秋生就一张纸塞过去啦，含住。咁花布少女就咁合埋个嘴啦。一、二、三，擘大。秋生将个胭脂纸一抽，随即攞块镜过嚟，摆喺个少女面前讲啦：自己睇啊！咦，呢个花布少女个嘴唇已经染成血红色咁滞啦。对镜一照，咦， 好睇、啊！ 秋生啊，眯埋只眼，当冇睇见。咁嗰个买公粉成面雀斑嗰个女仔咧，就睇得清清楚楚噶嘛。跟住就嗌啦。 我又要，我又要两盒，每样两盒。 咁阿姑姐呢个时候又拧翻转头讲啦： 秋生，盘数计清楚，唔好计错数吓。 得啦，唔会计错噶啦。跟住噼里啪啦喺度打算盘啦，一五得个五，二五得个十，剩余就二十，速速磅。跟住阿姑姐咧就继续个扇面啦。咁扇紧面嗰个女仔啊，眯埋只眼。简直好似享受紧咁啦！打发走咗呢两个女仔，秋生就行去姑姐嗰度啦，就问啦： 唉，我有时真系唔明，女人如果去买肉买馅啊，一分一毫都要计到不得了嘅，临走仲要搭棵葱添，胭脂水粉呢？啊，你话几多佢就俾几多噶啦。 姑姐零零头讲啦： 唉，你啊，就系唔明白女仔嘅心意。所以你睇到而家都冇女仔鍾意你㗎。 讲讲下就将手里面啲架撑塞俾秋生就讲啦。 嗱，你嚟扇面，我去买馅。 秋生就揦埋个口面苦瓜干咁就讲啦。吓，咁点得㗎？女人嘢嚟㗎嘛。 姑姐拧转头喺度闹鬼佢啦。你呀、啊、三岁阿爹就走咗。七岁又冇埋一粮，如果唔系靠我啊做呢啲女人嘢，你会生得咁高？ 秋生啊，垂头丧气咁接嗰啲线，哦，冇计啦，死死地又帮个女仔喺度扇面啊！咁嗰个扇紧面嘅女仔咧，仍然系黑埋眼嘅噃。秋生攞住啲线，都未曾掂到人哋个面啫，诶、哎，就打咗个尿阵，实在就唔想睇。阿姑姐望咗佢一眼，啊，佢又知道姑姐望紧佢嘅，冇计啦。正所谓鬼叫你穷，顶硬上啦。 睇住阿姑姐慢慢行远咗，佢系咁以夹几下停低啦，攞住把鸡毛扫拍拍，系搞掂礼成。 吓，搞掂啦！ 个女仔擘开对眼，系啊，走啦。 嘿，仲眼眨眨咁， 嘿，真系肉麻。又咁啱，个女仔啱啱走啫，姑姐就攞住个篮翻嚟啦，一见就奇啦。 嗯，乜咁快手啊？ 系我哋后生仔，梗系眼明手快噶啦。 唉，姑姐咧就老噶啦。 咦，系啦，一阵间咧对面嘅怡红院有一个叫做青青嘅女仔会过到嚟买胭脂嘅。 啊，我知啦，秦丽就三刀系咪？狠狠地斩佢一嘢，啱唔啱？ 唉，你千祈唔好咁做啊！ 姑姐讲啦，呢、這个姑娘仔好惨噶， 两岁就冇咗娘亲，七岁就冇咗阿爹。 吓，咁你同我差唔多。 佢呢就系、是、卖身葬父，先至入咗怡红院嘅啫，阴公。 哇！咁我真係好惨喇喎。 记住有几平就计俾人几平。人哋呀、啊、唉，做埋呢啲皮肉生意有血有泪㗎。记住啦哈，唔好蝦人哋。 讲下讲下，姑姐就继续去买嘢啦。 秋生听到 哎呀咁惨，不由得个鼻嘅一酸，跟住就係咁望个门口嗰边。咁啱呢就见到阿姑姐喺怡红院见到婷婷。咁姑姐係识婷婷嘅。呢个地方呢，豆腐润咁大嘅地。啲官家佬有钱佬嘅女儿家呢，所用嘅都係啲高级嘅胭脂水分，不嬲都係由阿姑姐打点嘅。 啊，任小姐乜咁啱呀？ 婷婷就讲啦。 你都唔知呀、啊、我翳咗阿爹几耐呀，佢先俾我出街行下咋。啊，系、哦，早啲日子呢，任老爷吩咐送去嗰啲胭脂水粉，点啊？用得点啊？好好啊，你几时再送啲过去俾我啊？ 姑姐眼仔一碌，指一指自己个铺头， 嗱、啊，我间铺仔嗰度，你行过咯，咪睇下咯。嗱、啊，睇啱咗，我叫秋生写低，我送去，好冇？秋生，我个侄。哎呀，好叻仔又好懂事嘅。 讲起秋生呢，姑姐就眉飞色舞啦。秋生喺铺头望就望得清啦， 听唔清喎、 啊，就心谂， 嗬， 嗰、那个一定系青青啦， 人啊几靓嘅， 可惜啊。佢一边叹气一边拧紧头，头先嚟试面嗰个女仔突然间就喺身后边出现，用只手指系咁督佢背脊。秋生一镜拧转头一睇，哇，又系你啊！个女仔嘅面上边呢，仲有啲白粉喺度嘅噃，用手一指， 呢度仲有一撮毛、啊。 跟住就将块面贴过秋生嗰度，秋生连才就拱住佢，喂，得，等阵，嗱，我帮你夹，好，礼成，走啦，赶走咗个女仔，不由得咧。就攞住张粉线对住个空中凌空咁夹咗几下。喺呢个时候，有一把女仔嘅笑声后面传过嚟嘅。佢拧翻转头一睇，只见系婷婷、哦。婷婷一面娇笑咁企喺嗰度， 哇，靓到氹一声， 秋生成个人好似生只猫入眼咁样。但系回心一谂， 咦，靓还靓啫，不过怡红院啲。个国嚟嘅喎，唉，嘥料啊！ 婷婷就望住佢啦， 你好辛苦啊？ 冇，有啲难过啫。婷婷就望住秋生，望住佢手上面揸住嗰啲女人嘢架撑啦，就讲啦： 工作无分贵贱嘅，都系为咗生活，不如笑下啦。 哈，佢就以为秋生系因为要搵食。一个大男人要做女人嘢，先至觉得难过啫。秋生啊，谂错隔篱咯，以为婷婷喺讲紧佢自己，好地地一个女仔要去怡红院做鸡，不由得就讲啦。咁、你觉得系咁啊？ 识咁谂就好嘅，系嘛？ 哈哈，嗱，今次误会就大啦。跟住落嚟会点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是难忘。